OK， 七点半我们就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一颗心乐意来认识你。我们也相信你，因你赏赐我们的热心，你就是这样，充满恩典的上帝，出于恩典也赏赐你自己赐予我们的恩典。也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因为乐意认识你，就叫我们有所得着，心中有所喜乐，而发出颂赞。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今天是三一论的倒数，应该第三课。我们还有今天上完以后还有两堂课，先预告就是下一个系列我们应该是用为祷告而生，就是耶稣的祷告那本书，有点大概是每一次我们看一章，所以那应该是三个礼拜之后。那我们还有应该还有三堂三一论的课。今天是这本书第七章后半段，我们还是讲论三一上帝的工作。我们今天有新同学加入，今天你们加入刚好是特别，你可以说是特别技术性的一篇吗？所以也许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我能给你们一些建议的话，就是要有一点耐心。如果你问其他的同学，我相信同学们会分享，如果你给自己一点耐心，就是你愿意烧脑，你愿意投资，你的回馈最终也会多。所以 anyway， 你们随时可以提出问题。我也了解今天的确，因为我们已经今天的课程是建立在之前的课程之上，所以有一些概念，有一些术语，对同学们来说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熟悉，但是对新的同学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困惑。但是没有关系，我鼓励你，follow， 试着跟我们一起。OK， 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讲三一上帝工作，特别是讲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这个论到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三一上帝创造、三一上帝护理、维持住这个世界，维持住他的创造界、受造物，三一上帝的救赎和三一上帝的圆满，就是那最终的新天新地、最终的目的。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都有工作，但是基于三一上帝是一位上帝的原则或事实。我们说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有一个原则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位上帝的工作，不是三位上帝的合作。OK， 它是出于同一个意志。OK， 因此，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OK， 那么我们上一课也提到三一上帝外在工作展现 manifest 凸显彰显某一种 trinitarian shape， 就是三一的形状。其实这个跟另外一个原则也有关系，就是你是谁你就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的时候讲英文会用一个 modus operandi。虽然这是一个拉丁文 ，modus operandi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你做一件事的动机或者最基本的原则。那么这个也跟神学上面有点关系。讲到 modus operandi， 形式的原则或者运作的原则，通常都跟形式的原则通常都跟你是什么有关系，或者说你的 being， 或者说你的身份有关系。其实这个原则在我们的神学其他地方都可以用得到，你是什么就做什么，基督教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不是你做什么才成为什么，你必须先是什么你才能够做什么，你必须先成为义人才能够行义，不是你行义才成为义人等等这类的概念。 anyway， 三一上帝外在工作也展现这个 pattern， 他的外在工作如何做，这个工作的模式其实是展现三一上帝他的本质或他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位上帝。 OK， 我们会说，如果我们说三一上帝是一位上帝，他有一个三一的模式，但是这三一的模式必然也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是这是一个工作，出于一位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认知某些工作特别与某些位格有关，这是按照圣经经文的启示，我们会说是复定义。譬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四到十一节，父特别是我们可以说他创造，子特别是执行救赎的工作，而圣灵则特别是施行成圣或将救赎的恩惠施展在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这是特别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理解怎么说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不论是创造、护理、救赎或圆满，是一位上帝不可分割的工作。但是很明显的，圣经又告诉我们有些工作是特别关乎或者归结于归算给某一位位格。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我们怎么论说这个事实。 OK， 圣经在圣经里面特别将某些工作归算为 attributed to 或 appropriated to，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讲今天的主题，一个叫做我中文翻译成归结 appropriation， 归结于某一个位格。 OK， 就特别凸显那一个位格，那一个三一位格的属性，位格属性 personal properties。再复习一下什么是位格，三一位格，讲到三一位格的位格属性，这是指什么？什么是父的属性？ 父生子，然后差遣圣灵。 嗯，子则由父所生，子发出圣灵，而圣灵则是发出于父和发出于子。 OK， 所以我们讲到说位格属性就是特别关乎他们的 mutual relation， 彼此的关系，或者用另外一个缘起关系 relation of origin。 OK， 所以这个归算就是认知，归算这个概念或归结这个教义，就是特别认知有些工作特别凸显三一位格父子圣灵的他们的属性。就是这么说，父的工作凸显父是第一位格，是所有位格的源头 OK， fonts 或 fountain。 上帝定旨归结或归算终结于，特别归算终结于父 OK，父定义，而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外在工作的源头，所有的工作都是必须先基于上帝的旨意。 OK， 这个人也是，如果你行动的话必须是先基于你有一个行动的意志。因此同样的，创造之功特别是归结于父，或上帝的旨意定旨，特别是父定义、父定旨、父的旨意如何 ？OK， 按照同样的原则，子的工作也特别凸显子是第二位格，是出于父，呼出圣灵。OK， 守救赎，特别归结于、归算终结于第二位格与子，因为我们可以说，就如子是第二位格，救赎可说是上帝创造之后的第二个外在工作。OK， so 而且救赎又特别是关乎收纳人为上帝的儿女， OK， 赐予人儿女的名分。如果你要说上帝救赎的工作以什么概念来总结的话，你可以说称义或者成圣，但是我觉得最广阔的概念就是收纳人成为上帝的儿女。OK， 所以由子来实行这个工作，特别是凸显他位格的属性，就是为子的属性。而圣灵的工作同样凸显对不起，你们的教义上面这边印错，凸显圣灵是第三位格。我大概是 copy and paste， 忘记把这个改掉。教义上面你们要改掉，圣灵的工作凸显圣灵是第三位格，是出于父和子。So, sanctification, 成圣，特别归结或归算终结于圣灵。成圣可说是在创造和救赎之后的第三个外在工作，关乎叫人成为圣洁，关乎叫人从死中活了过来。 OK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先停一下。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好，我们继续下去，有问题可以随时停下来。与 appropriation 归结有关的另外两个技术用词叫 terminus 终结和 fundamentum 就是源头。如果有源头和有终结，就有其什么 from 从一个到另外一个，从源头到终结点。 OK， 这个会让你想起什么？如果 appropriation 如果归结是用来论说三一上帝外在工作的一个概念或者术语或者一个教义，而这是关于说归结是一定是关乎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目的地 terminus， 那么其实这个工作的模式反映三一上帝外在工作模式，就反映他内在的实存次序。当我们说实存 subsistence， 另外一个名词是什么？不外乎就是位格 ，right？ 反映三一上帝内在的位格秩序或次序。也就是说 ，appropriation 这个概念，关乎 terminus， 关乎 fundamentum， 关乎终结与源头，这个模式就反映三一上帝内在的实存位格秩序。Okay. 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讲到上帝在创世以先就立定将所有属灵的福气在他儿子里面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就凸显这个模式。 OK， 这个模式就是某些三一外在的工作，我们虽然认知它是不可分割一个工作，却特别凸显或彰显某些个性的位格的属性。位格的属性不外乎再用另外的技术名词，父的位格属性就是为父，子的位格属性就是为子，圣灵的位格属性就是呼出 spiration。 OK， So Scott Swain 在这本书里面第113页会说，我的中文翻译归结 appropriation 更精准的定义就是三位一体的某些工作与三位一体的某位格之特殊关系，这关系是基于某些工作特别凸显彰显三位一体的位格属性的方式。如何特别彰显三位一体某个位格？父子圣灵。 OK， 也许 这个这个好像有一点是 tautological， 有一点是另外一位神学家 Rachel Moller， 历史神学的泰斗，特别是改革中教义历史神学的泰斗，他讲说这个讲到这个外在工作，这个 doctrine， 讲到这个归结的 doctrine， 其实就是基于有一个不可分割的 divine essence， 本质，上帝的本质，上帝的 essence 是不可分割的，却有三种不同实存的模式，实存的模式就是位格，却有三种的位格，一个本质，三个位格。 So 就如有一个上帝的本质，就有一个上帝的外在工作，同样的，就如有三个位格或三个不同的实存模式，也有三个不同外在工作的模式 modes of working in the single odd extra divine work， 是一个上帝外在工作，却有三个模式。See the pattern， 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 pattern， 那个模式，因为三位一体是一也是三，一个本质，三个位格，因此他的外在工作也是一个工作，却是三个工作模式。OK， 他说这个教义最基本最基本的 point 重点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简单怎么简单呢？就是三位一体内在位格的次序反映于三位一体外在工作的归结或者秩序，就这么简单。而这个三位一体 opera 外在工作，或者说 opera appropriata 外在工作归结的工作，有其区分，并不是区分于不同的工作，而是不同工作的模式。OK， 到目前为止，我知道今天这些事，我觉得对同学们来说可能都会有一点，因为我们今天又介绍了一些新的用词，但是基本的概念其实是非常简单，基于三位一体内在的运作秩序，还 remember 它的内在工作 opera ad intra， 其实不外乎就是三位一体内在工作，就是它的内在秩序，基于内在的秩序，因此它的我们认知它的外在工作反映内在秩序，就是这样子。我知道今天会有一点好像很就是很多概念很多，但是be patient， 有耐心一点，因为我相信今天到结尾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花时间做这个。今天是那种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特别是改革中讲到神学最终的目的是什么。So 很多人会说，哦，你们改革中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神学，但是我们会说改革中 yes， 也许我们有些人特别喜欢神学，但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喜欢神学？因为神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叫我们能够对三一上帝发出合一的颂赞。 The end of theology is doxology， 神学的目的总是发出颂赞，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在每一章前面都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对三一上帝发出颂赞，也是对三个位格发出颂赞等等等等。 OK， 所以今天我们做到最后，我希望就是这个就有一点是有的时候你在读神学的时候你会读很多好像就是哇很多很 technical 的东西， 是 slog， 就是在这边挣扎。但是应该你做这些事情总是希望也会得到那个，就是好像得到大奖， hit the jackpot。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希望，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会 hit the jackpot。 我觉得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OK。好 ，appropriation， 我们下一个概念要讲的就是任务 ，mission 或 missio， 拉丁文。经文将三一上帝不可分割之外在工作归结于某个位格。就此我们就可以按照经文用 mission 任务来理解三一上帝的工作。如果讲任务，我觉得我们中文里面也会有这个概念，任务就是差遣某个人 sending 差遣出去做的事情。譬如说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有那个双重差遣，差遣子和差遣圣灵。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到，子有其任务，圣灵有其任务。 OK， 我们这边也可以提出一个岔题，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三一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们为什么要思想、讨论、默想这些事情？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学，或者我们特别喜欢做这些哲学推理，而是圣经启示的文法 grammar 施压我们必须思想这些事。因为如果上帝是一，只有一位耶和华上帝，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神差遣他的儿子，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这就逼使我们思想 OK， 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而他的儿子又会说我与父原为一。是这个圣经的 grammar 文法逼使我们必须思想这些事。圣经也必须我们必须遵循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是一位上帝，那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不是多个工作，却是归结给不同位格的工作。 OK， 这个应该是基督徒最合一的敬虔，因为是按照经文逼使、迫使、鼓励、鼓吹我们所发出的所发出的思想，所发出的讲论，所发出的知识，最终是要叫我们发出颂赞。Okay，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之前看过的经文，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事告诉你们。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OK， 我们在这边就讲说圣灵的任务好了，圣灵的受差遣是关乎某一个位格来到 coming， 在这里特别是圣灵来到哪里，从我们可以说从三一上帝那里来到他的受造物界之中，而这就是关乎这个 mission 上帝的任务，外在任务是关乎受造物，特别是关乎人，终结于人，对象是人。OK， 圣灵内住在圣徒里面，只是来自，如果是来，他就要来到哪里，也来自哪里，来自于上帝。因此三一上帝的外在任务是在时空之中， 展现三一上帝永恒的内在起源关系、位格秩序或者内在运作。 So Scott Swain 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我觉得很棒，三一上帝的外在任务有其永恒海洋的深处 Eternal Depth， 来到 Temporal Shore， 来到时空的海岸边。你读先贤们的三一论，有很多的三一论，你会觉得，你会以为说这些是很神学、很技术性的、冰冰的、冷冷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读到好的三一论，而且真的是基督徒的三一论，你会发现他们几乎不可自己的那些用词到最后都会非常非常的优美。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关乎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我们可说是有从永恒的海洋深处来到时空的海岸边。所以三一上帝在时空中的任务，时空就是关乎受造界，因为三一上帝本身是没有时与空之限制的。这个时空的任务，这是从永恒的三一上帝中所发出，是三一上帝的延伸 extension。 子的时候，我们就此可理解子的时空任务，他的 temporal mission 在时空中的任务，他来救赎，他来施行拯救，宣告他在永恒中的永恒出生 eternal generation。 这个 pattern，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诗篇二章七篇，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节、三十三节，罗马书一章四节，引用这节经文来论说他在时空中的任务。因此我们说他在时空中的任务，其实如果他真的是三一上帝，而三一上帝的外在任务其实不外乎也就是三一上帝外在工作或外在的启示，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必然是启示关乎他的内在关系。圣灵的时空任务就是父透过子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他在子里面，在基督里面将我们带到父的面前，则宣告他在永恒中的 double procession， 从父出，从子出。 OK， 父差遣圣灵，子差遣圣灵，父差遣子的圣灵，子差遣保惠师，这个双重的发出，在时空中的则宣告在永恒中的出于父和出于子。 So 任务是上帝国度在时空中的，你可以说是 embassies， 这是 Scott Swain 的用词，大使馆或者外交任务， It's a diplomatic mission， 大使团。这个任务就是彰显上帝的恩典，上帝如何爱我们，如何爱我们，他牺牲他自己的独生爱子， sending the son， 差遣他的儿子，他差遣他自己的圣灵，为要拥抱我们成为他的爱子或者爱女，他所爱的儿女。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用罗马书八章的方式表达，父既然不顾惜自己的爱子将他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就是个家也将他的圣灵给我们，我们可以说父就他上帝没有什么，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他将他自己全然给了我们，为了要教我们收纳为他的儿女。因此 mission， 上帝的任务，特别是关乎上帝救赎的任务，我们之前有提到，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我们无从解释为什么上帝容许罪来到世上，最终无法解释，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其解释，不是吗？ 如果没有罪的话，我们其实无从得知上帝究竟是如何的爱我们，甚至不顾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赐给我们。但是你在这里不应该会停在这里 right？ 还有最后那个 final step， 上帝的外在工作最终的目的不是关乎我们，而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好叫我们对他荣耀的恩典发出颂赞。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千龙，今天的课真的会有一点深，但是就是没关系，有点耐心。人光 OK 吗？一心， 就大图片大概知道在说什么，可是你像刚才在提 Richard Moore 那一段完全 lost， 你刚才讲什么？ 那一段。 因为你用一个或，就是两种解释方式，然后我看不出来哪里不一样。 不管是 Scott Swain 或 Richard Moore， 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我觉得 Richard Moore 虽然字比较多，可是我觉得他讲的反而更清楚。他说，这个最基本的教义重点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什么困难的。重点就是外在工作的秩序。或者 appropriation 反映内在位格的次序，就是这样子，就是重点。为什么会有 appropriation 这个概念？为什么外在工作我们虽然说一，可是却归结于某个位格？因为这个归结于反映内在位格的秩序，就是这样。So that's the doctrinal point. It's quite simple. 这样可以吗？ 好 ，OK。 OK，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为什么我们会解释这个。好，到目前，我们先停一下。德利牧师，你那边呢？ 刚刚你说到的那个发出思想的位格，的确有。我蛮期待自己能够发出那种颂赞，开始有那种。 Yeah， 我希望今天到终结的时候，我们会说：“哦 ，Yeah， 在这边花时间听高阿丹在这边讲这些，是可以是有可以得到一些 ，there's a 会得到一些奖赏的 reward。”我维玉平，你们那边还 OK 吗？如果不 OK 也 OK， 那个是很正常。OK， 那我们继续讲下去。这边你在那个讲义上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我们是讲 mission sending 差遣的话，你很可能会。理所当然的以为这个差遣必然是关乎权柄和顺服。Alright? 自然而然你会想到这个。在这边 Scott Swain 特别提出，当我们讲到the divine mission, 最基本的不是关乎权柄和顺服。不是因为子顺服父所以受父的差遣。不是因为圣灵顺服子和顺服父而受他们的差遣。也就是说 ，Scott Swain 在这一段再一次提到，当代保守教会在最近15、20年特别 猖獗的某一个异端，关于三一论的异端，关于基督论的异端，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在2月20号那堂课所提到的永恒功用顺服的异端。他在这边特别提到 mission， 三一上帝的外在任务并不证明，并不佐证永恒功用上的顺服，这个异端的说法。第一，这个任务或者 sending 差遣不是关乎于权柄和顺服，因为上帝的权柄是出于一位上帝，而这个权柄则是他们的共有属性。 OK， 是关乎上帝的属性，不是关乎某一个位格才有的属性，不是只有父才有权柄。 OK， 是本质 essential property， 本质属性。因此我们从经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父的权柄等于子的权柄等于圣灵的权柄。 OK， So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边，耶稣他特别，我们的主耶稣他特别凸显父的权柄。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将这些事向通达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就显明出来。 OK， 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付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子的权柄是什么？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OK， 而圣灵的权柄，圣经有话说啊，圣灵有话说，希伯来书三章等等，圣灵像众教会说的话，启示录二章第七节，这些都是按照他们我说他们是三个位格，就是同一个上帝所说的话所发出的权柄。 OK， 然后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的主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他比万有都大，因为他是上帝，因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接下来他讲一句话，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圣经内在本身的三一论的文法，逼使我们思想这些事。什么意思？是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他自己说，我的父比万有都大，但是却在下一句接下来他又说，我与父原为一。OK， 唯一这个原则是最基本，我们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原则，我们是相信一位上帝，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从一开始就向我们自我启示的上帝，以色列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不是三位上帝。OK， So 这边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上帝是一，而权柄也是一位上帝的权柄，那么上帝的三一上帝的外在任务，则不可能是关乎权柄和顺服，也就是不可能关乎某一个位格顺服另外一个位格。Okay，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差遣呢？回到那个原则，上帝的工作，一个 divine act 是一个 act， 却是有三种工作模式。这个就是 Scott Swain 讲说，犯了永恒功用顺服的异端，他们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区别，他们其中犯了一个错误之一。OK， 三一上帝是一个自存，我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一个自我存在的上帝。却有三个自存的模式，为父为子为圣灵。 So 因此凡他们所有的都是共有的，但是却是有三个共有的模式。 因为父是从子生于啊，对不起，就我关键讲错，我刚刚翻译超级异端，因为子是从父，他是从父所生，因此他也是从父工作，这就是子的工作模式，从父工作。神学家称这个是什么呢？不是关乎顺服，也不是关乎权柄，而是关乎 fitness， 是合宜的。就是子从父工作，子从父所差遣来，这是合宜的，因为子本来就是从父所生。而子就此来说，为什么是子道成肉身，不是父道成肉身，不是圣灵道成肉身？神学家给了许多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因为按照他的时存次序 taxes， 他为子，所以子道成肉身是合宜的 fit fitness， 不是因为他顺服父的权柄。阿奎那在这边他讲的还蛮精彩的，如果你要看的话，我在教材里面有附上。 OK， 所以我们现在先奠定这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子道成肉身，首先并不是因为子顺服父，因为在三一位格之间没有权柄和顺服可言，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意志。讲到权柄和顺服，必然有某一个意志顺服另外一个意志，但是就三一位格来说，你不可能这么说而不落入三神论的异端或错误。如果你要说三个位格是有其区分，却是同荣耀、同尊严、同等、同永恒，那么你就不可能说他们中间有权柄和顺服可言。所以因此三一上帝工作的这个外在工作，这个 sending， 这个 mission， 这个任务，不可能是基于权柄和顺服。因为你一旦把权柄和顺服的概念 introduce 到三一位格之间，你就不可避免走上三神论的异端。 So 如果不是权柄和顺服，我们会说是按照他的他的时存次序 taxes， 所以因此子道成肉身是合宜的。 OK， 成为人子是合宜的。 OK， 将上帝赐给他的人纳入为上帝的儿女，为子是合宜的，这是他的工作。好，如果说是如此的话，那我们怎么理解？很明显，圣经中所讲到子的顺服，基督顺服他的父，我们会说什么？上过基督论的，我们现在只是在复习。基督的顺服，他的确要顺服他的父，这是按照他人性的 顺服， 人性的顺服，按照他成为中保，按照他成为中保身份职分的顺服。Okay， 并不是在永恒之中位格之间父与子之间本质上的权柄和顺服。Okay， 也就是说子的顺服是人的顺服。 See， 这就是为什么这边Scott Swain 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如果你要讲说子在永恒之中就顺服他的父，因此他顺服他的父道成肉身，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有提说，如果你要讲这样子，提出这样子异端的神学家，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就是要讲男女之间的要讲男女之间或者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那个互补论。互补论的基础追溯到父与子之间的顺服，但是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你如果要将顺服归咎于上帝本质之间的顺服，就是在永恒之中位格之间的顺服， 其实你已经做了一件非常你不会想要做的事，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就是非常致命的事，对基督徒来说，就是你已经将你自己救赎的基础给彻底的打碎了。也就是说，如果子的顺服是按照他本性的顺服，不是基于他人性的顺服，那么他的顺服能不能够归算给我们？不能，不能够归算给我们。那么他道成肉身的意义，其实你就已经完全已经打败他道成肉身的意义。他的顺服必须是人按照他人性所献上的顺服，依靠圣灵所献上的顺服，也就是说原来的亚当本来应该行出的顺服，替我们行出的顺服，不是按照他本性的顺服，神的本性的顺服。所以 anyway， 这是顺便提到一下。所以如前所提，老一代神学家会用 authority 或 subordination 这一类的字眼来形容三一的内在的关系和顺序，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绝非关于位格他们在意志上的彼此的顺服，不是的 ，OK， 而是说，如果父是源头或者基础，那么用英文比较表达的比较明白，父可说是 authors 子，父和子可说是 author 圣灵。所以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次序上来讲，你可以说有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ion， 但这绝非关乎权柄或者意志的顺服。OK， 好，所以我们刚刚讨论这一段，就是特别要避免讲到差遣和任务，就以为这个是三一上帝之间有权柄和顺服之间的关系。顺服的关系。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 我慢慢消化。 郑杰 OK 吗？ 我还可以，就是把一些新的名词尽量带进来，应该对，要花一些时间。 OK， 为什么用 author 这个字？因为可以用 author。这个字我不太理解，因为通常 author 我们指的是他创，不知道，就觉得这个， 因为认知他是源头，就是这个意思，只是由他所生的，圣灵是由他所发出，所以就此来说，子也可以说是 author 圣灵。这个 author 在这里的意思，你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关乎权柄和顺服，而是关乎起源和 terminus， 你懂我的意思吗？起源和终结点，起头和终结点，由哪一个发出到哪里，对，或出于哪里 ，proceeds from whence to where， 这样子，从哪里发到哪里，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不是关于意志上的顺服或意志上的权柄。OK， 那所以说老。因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因为有一些EFS 的神学家，就是坚持只在永恒中就有功用上的顺服的神学家，他们会说，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你去看以前的神学家，也会用 authority 和 subordination 这一类的用词来形容父与子的关系。但是你仔细去读老一辈的神学家，不是绝对不是讲意志上的权柄和顺服，而是讲次序上的。 这个是关乎于有些神学家会用就是父是子和圣灵的源头这一类的用词。对，OK， 结论，这一切我们现在学习的都让我们可以说三一位格其中一位为我们受苦。我猜我们从前不论在教会里面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过这一句话，这是一句很古老的表达方式。我们先停下来仔细想一下，三一位格其中一位为我们受苦，其实这不外乎就是说耶稣爱我，不是吗？ Right？ 但是你仔细想，耶稣爱我和你现在已经被装备，你已经有一切的概念的概念上的装备，让你明白当有人说，当你自己说三一位格其中一位为我受苦，这是什么意思？See what I'm getting at？ 你必须想三一位格其中一位为我受苦。三一位格是什么？三一上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三一上帝的其中一个位格为我受苦，那位为我受苦的不外乎就是永恒自给自存的那独一上帝，他为我受苦。但是我们又有这一切的概念，包括归结和任务，他其中有一位特别为我受苦。三一上帝怎么可能为我受苦？他没有身体，他是自给自足的，他是永远福乐的，他怎么为我受苦？哦，他必须，我想他为我受苦的模式不外乎就是道成了肉身。 OK， 你看出来我们在做什么吗？这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为我受苦？Why？ 为什么？因为他爱我，表示三一上帝、永生神、自给自足的上帝居然爱我。他为什么爱我？为我？他为什么需要为我受苦？因为我是谁？因为我犯了罪，我是罪人。他为我受苦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一位，从三一上帝内在来到，我们用 Scott Swain 的，来到时空中的海岸的这一位，不外乎就是在永恒中自给自足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次等的神明，他不是一个顺服其他神明的神明，而是就是三一上帝他自己。So， 我们刚刚说到说三个位格中其中有一位为我们受苦，这句话不外乎就是说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爱我。但是如果你只说耶稣爱我，我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那个的深度，那个的层次，它不会逼使你思想这背后还有什么意思。因为耶稣他可以是一个圣人，他是某一个人，他爱我，这没有错，他是爱我，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可以说，你也明白三位格其中一位为我受苦，这背后的含义，最终应该会叫你发出颂赞，应该会叫你发出赞叹。而这个不外乎就是永生，我们主自己说的，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认识什么？那个奉任务有任务差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我们怎么认识他所差遣来的？是因为他差遣来那保惠师圣灵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最终的目的是发出颂赞。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学我们花时间这个最终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我们能够说 三一上帝，三个位格其中一位为我受苦。OK， 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ne of the Trinity suffered for us. 有没有问题想法？微微玉萍，你们那边还好吗？ 没什么问题， 因为还在进入状况。嗯，仙鹤人光， 到目前还可以，还可以。 Yeah. 就慢慢去教学、 yeah. 慢慢去，不过有很大的零售。 爸爸，我还记得他那双，爸爸还记得。 三一上帝其中一位为我们受苦，和耶稣爱我表达的是同一个事实 ，right？ 但是他引发我们的默想和这两句话所引发的颂赞，那个背后的深度应该是不一样。宜兴有问题吗？想法？ 没有全盘理解很难问问题。 Well, you know, 我好像是 Augustine 奥古斯丁说，基督徒必须思想三位一体。如果不思想的话，如果你不思想这个话，你不是基督徒。但是试着要全盘理解三位一体的话，会忘记他是什么的，叫你 lose your mind， 好像会叫你疯了，就是他意思说你按照人的理智你是不可能全盘理解，但是你必须去理解，因为上帝他有这样的自我启示，就是经文中有这些文法逼使我们理解我们的上帝怎么样是一又是三，却是一位上帝三个。 我当然知道不可能全盘理解三位一体，我指的是理解你的文字。 哦，那应该是我的问题。 你太谦虚了。这些字眼，它不是一个，就是好像上课之外，我很难去思考，就是它不是一个日常思考的字眼。然后，所以就它就是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对，所以我可以想象今天的玉萍跟微微， 还有千龙， 这个我们已经听了一次又一次，但是还是没有很，我一听中，如果不是上课，我不会去想这些东西，这大概是一种悲哀吧。 但是我还是回到这一句，因为 I love this sentence， 就是回到就是你上这一课全部的目的，到最后就是让你能够说，三位一体其中一位为我受苦。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很简单，三位一体其中一位为我受苦。但是你仔细想，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督论，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扎实的道成肉身的教义，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扎实的救恩论，他为什么为我受苦？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扎实的三一论。 这句话才对你有真正，然后会叫你真的发出对三一上帝的颂赞。Yeah. 你刚刚提到一个，其实我也是鼓励新同学，就是或者在网上有听这个的同学，就是我们认知学习神学其实不外乎就是学一个新的言语，就是这么简单。你必须花一点时间学他的智慧，学他的文法，学他的用词，学他的技术用词。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现在很多的教会或者圣徒没有教导，也没有学习。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人特别喜欢神学，而是神学不外乎就是关乎上帝的知识 ，theology 关于上帝的知识，而这就是永生 ，right？不是说你一定要上这个课你才得到永生，但是我确实说，如果你愿意投资，你愿意学这个文法，这个智慧，不外乎就是基于圣经的智慧，到最后你发出的颂赞会不一样。我觉得也许不能用这样子的文字表达，但是你却更认识这位上帝，因此你对他发出的颂赞是更具体、更真实、更贴切、更合宜。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Doxology 对他发出颂赞，就这样子而已。对。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 OK， 刚那个结论那一句我觉得非常精彩。那耶稣爱我好像我们习以为常，好像常常挂，就是时常会讲到，但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像刚刚讲的那样思想这个，其实是可以想到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这么多，这么丰富，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 我稍微懂了那个刚刚你讲的那种喜乐，就是耶稣能够忍受在十字架上那个与父隔绝的痛苦，是因为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他，使他能够抓住他的父必叫他复活这个应许。这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耶稣爱我，父子灵的那个工作。 Yeah. 其实顺便一提，我们会认为十字架特别是关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他受苦，是他死，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就连这个受苦和死，父与圣灵都参与在其中，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牧师刚刚有提到，我们会认知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按照他的人性为我们受苦顺服以至于死，那么他的受苦和他的顺服必然是依靠圣灵的受苦和顺服，必然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意志，凭着他自己的能力的受苦和顺服、right? 必然是借着祷告，就算在他最绝望被他的父掩面遮掩不看他，好似完全感受不到上帝的临在，全然经历上帝的撇弃的时候，仍然圣灵在支持他、right? 因此他可以受苦以至于死，顺服以至于死，而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说够了that's enough、right? 所以就从这个，而且这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他父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连这个我们都可以说是一个工作，但是特别彰显归结于某一个位格，第二位格，我们的主身上，因为他来执行。 OK 好，我们时间到了，我请先生郑杰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现在这段时间 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借由牧师的教导，让我们更理解以及分别三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让我们可以理解三位和其实是同一个本质，那他其实就是爱我们的，不论是谁为我们死，他们都是不可分割的。也感谢你继续赐下这段时间在我们当中，那主啊，我们要结束了，所以求你保守我们晚上的休息，让我们明天都可以到主里，都可以到那个教会一起团聚。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谢谢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